惶恐不安之际，哪里还有心思去打仗？而朱棣一见曲阳的帅旗折断，却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毫无出路之时竟然出现如此转机，其发生概率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2块钱的彩票中500万元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2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惶恐不安之时，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顺便放了一把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大火之中，是北军发动总攻击。突然发生的变化让曲阳大为意外，回眼望去，大本营已经陷入一片火海，士兵们四散奔逃，北军骑兵到处出击追杀南逃的南军，败局已定，大势已去，而自己突入敌阵已被重重包围，要想突围也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他回望一直跟随自己拼杀的儿子，苦笑地说道：今日既在此地，为国尽忠吧。随即率军奋死拼杀，父子两个人最终死于阵中。南军大败，最能作战的平安也撑不住了，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势，率军败走。而素来有逃跑传统的李景龙，那是更二话不说，率大军向南方逃窜。老前辈郭英也不甘落后，估计啊，他对李景龙失望已极，逃跑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走，独自向西逃去。此战南军损失10多万人，其余的全部逃散。所谓兵败如山倒，朱棣自然不会放过追击的机会，他下令北军全线发动反攻，是要把南军60万人全部一网打尽。按照战场上的形势，他本来是很容易达成这个愿望的，但一支军队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美梦。朱棣追击时意外地发现一支士气高昂未受损失的精锐部队挡住了他的前进路线，带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徐辉祖。徐辉祖怎么会突然带领一支毫发无损的部队殿后呢？这还要从战前说起。在此战开始之前，朱允炆曾单独召见徐辉祖，并交给他为大军殿后的任务。因为朱允炆虽将大军交给李景龙，但也对此人的指挥能力啊有所怀疑，为以防万一，他特地让徐辉祖断后。没有想到这一招竟然真的起了作用，徐辉祖的掩护为军队的撤退赢得了时间，也为下一次的反攻是保留了力量。白沟河战役结束后，在此战中朱棣战胜了强大的南军，虽然胜得有些侥幸，但毕竟还是胜了。他从此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此战的胜利也使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朱棣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将领。而京城的朱允炆应该也从此战中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呢。在我们看来啊，至少有3条。第一，李景龙确实是军事蠢材，应该像垃圾一样把它扔掉。第二，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应该多搞点绿化，防止大风扬沙天气的蔓延。第三，旗杆应该换成铁制，不可偷工减料。 那么获得胜利的朱棣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惫回到了自己大营，这实在是他经历过的最为艰苦的战役。若不是那场大风，胜负是谁的还很难说，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赢了。自从起兵以来，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李景龙的60万大军被打败了，是被仅有10余万军队的自己打败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自信一点点的在他胸中蔓延开来。他甚至开始认为这个时代就是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他将继续独自表演，直至走向这条天子之路的终点。放眼天下，何人是我敌手？就在朱棣为他自己的战绩得意时，李景龙笨脚的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抵达德州没多久，北军就追了过来。李景龙是二话不说就弃城逃跑，他忠诚地完成了为朱棣运送军用物资的使命，给北军留下了上百万石的粮食。而得到粮食的北军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尝到了甜头，继续追他不放，一直追到了济南。朱棣原先的军事行动都是在自己的属地附近进行的，所以南军即使被击败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但这次不同了。如果北军占据了济南，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路要冲，退可保北平，进可攻京城。这就好比在朱允文家门口修了个炮楼，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打两炮过去，到这个时候南军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可是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南军最强主力已经被击败，谁还能挽救危局呢？其实朱棣也是这样想，朱允文手下的几条枪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还有什么人能抵挡自己呢？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城内的大明湖钓鱼了。到此为止吧，朱棣，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你所期待的对手已经到来了，他就在你眼前的这座城市里等待着你。在李景龙进行白沟河之战时啊，有一位山东的官员承担了为李景龙大军押运粮饷的任务，他很尽责，粮饷从来不缺，但他的辛勤工作并没有挽救战役失败的结局。李景龙溃败的时候，他跟随李景龙撤退，但他撤退的速度要远远慢于这位长腿的主帅。一路上他不断地收拢那些被击溃的士兵，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实在是一种让人难理解的行为。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而且随着李景龙的溃败，沿路的各府县都闻风而降，江山随时可以易主，大家都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的前途打算了。可是这个人却依旧干着这样的工作，其实不止官员和将领们不理解，连他收容的那些士兵也不理解，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收容他们，准备将他们带到哪里。济南，我们要去守卫济南。主帅都跑了，大人您能守得住吗？我是山东参政，是朝廷委派的命官，这是我的职责。这个按时运送粮饷、尽职尽责，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他的名字叫铁玄。铁玄是河南邓州人， 他的履历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但让人吃惊的是，他是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洪武年间，他由国子监生直接授官为礼部给事中，建文帝登基后被任命为山东参政。然而就是这个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挑起了那副谁也不愿意承担的重任，挽救国家危亡。铁玄并不是那种幼年熟读兵法闻鸡起舞的游侠之人，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就是读好书和做好官。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血腥屠杀的场面，他也曾经犹豫和胆怯过。以他的官职，如果愿意投降朱棣，是能够捞个好前途的。但他最终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因为在他眼中，朱棣并不是什么遭受奸臣迫害、被迫靖难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搅乱太平盛世、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他的道德观念使他无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人成为国家新的主宰。不接受是容易的，但要挺身而出反抗就难了。铁玄虽然是个书生，却也明白战争绝非儿戏，如果选择抵抗，他就将面对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统帅朱棣。拿什么去对抗这个可怕的敌人呢？四书五经、仁义道德，这些呀都没有用。但铁玄用他自己的武器，那就是爱国的热情和不屈的信念。在他组织士兵赶往济南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叫高威的人，正是此人坚定了他的意志。高威，辽州人。他与铁玄很早就相识，且情谊深重。就在官员们纷纷跑去投靠朱棣时，高威却从朱棣的属地里逃了出来。他的目的和铁玄是一致的，以身许国。铁玄在临沂遇到了这位老相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表明心迹，立誓尽责守护济南，至死方休。除了铁玄和高威外，另一个平凡的官员也因为他英勇不屈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这个人叫王省。战争到来之前，他在济南担任教育的职务，过着平静的生活。所谓教育是官方的教职，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官员。他的日常工作呢，就是教授学生们知识。李景龙溃败之后，他被攻入城中的北军士兵抓获，逼得投降，但他英勇不屈，慷慨陈词，北军士兵竟然为他所感动，放他走了。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被放走后并没回家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是召集他的学生们，在平日上课的明伦堂教授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堂课。他对自己的学生们说，我平日教了你们很多东西，但其中要义你们未必知道。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其中精髓就在于此堂之名“明伦”二字，请诸君牢记。说完这句话呀，他便以头撞柱而死。学生们见此惨状，嚎啕大哭，上前救护，已然回天乏术。王省不畏强权，不求苟活，为自己的信念而死，死得其所，死得其所呀。已经死去的王省和正在赶路的铁玄是相同的人，他们都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而奋斗，区别只是在于一个报国无门，一个效力有方而已。即使你的敌人无比强大，即使你没有好的应对方法， 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决心和勇气，你就会发现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铁玄和高威两个人以必死的决心带领一群残兵奔赴济南，可当他们到达济南后，却意外地发现李景龙又吃了一次败仗。原来李景龙一口气逃到济南后整顿了部队，此时他的手下还有十几万人，他本打算抵抗一下，没有想到朱棣没有给他留这个机会。朱棣带领大军向李景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李景龙已经被打出了恐朱症，一触即溃。这次他逃得更为彻底，单人匹马跑了回去，把十几万将士都送给了朱棣。铁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济南的，他不会想到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将在这里立下不朽功绩，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世代传颂。就在济南城中，铁玄遇到了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此人叫盛庸，是李景龙手下的都指挥使。这位盛庸名字中虽有一个庸字，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相反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不过在李景龙的手下，再有才能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李景龙的逃走对他们而言也算是一件好事，铁玄和盛庸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愚蠢的家伙，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此时的济南城里啊，挤满了人心惶惶的逃难百姓和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治安情况也不好，有战斗力的士兵是极度缺乏。铁玄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而且上天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朱棣已经带领他十几万大军准备攻城了。这又是一场看似胜负悬殊的较量，很多人如果处在书生铁玄的角色上，早就开门投降了。事实摆在那里，李景龙最强大的60万军队已经被打垮了，现在城内的不过是一些漏网之鱼，而论军事素质，铁玄等人更是无法和朱棣相比。朱棣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一反常态，不再畏首畏尾，而是第一次主动采取攻势，他把自己的所有部队列队扎营于城下，他已经打败了所有强大的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实力，无数的州府都投降于他。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座柔弱不堪的城池居然不投降，而且挡住了自己的去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战术，硬拼一下，他要让这座城市彻底屈服于他。朱棣过于得意忘形了，他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在红旗渠一脉生命之水、幸福之水的浇灌下，走向滋润，走向富裕。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经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临县红旗渠。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举全国之力，而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红旗渠始于悲壮，终于辉煌，以一线之力勒着裤腰带，凭着简陋的原始工具，集十年之功，成千秋伟业。红旗渠的诞生完全是临县极度缺水的恶劣环境逼出来的，它源于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历史的一个精彩缩影，它是人类与恶劣自然环境挑战而获得胜利的一个光辉典范。有关红旗渠的故事，痛苦、漫长而又悲壮。造物主是不公平的，他在漫不经心间，就是人们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三六九等。对地处太行山深处的临县而言，自然的赐予对于这片土地有着过分的吝啬。在造物主的主宰下，这里成了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瘠之地。他的昨天是一部血泪与苦难交织的历史。翻开临县一本本被岁月染黄了的老县志，满眼都是干旱，连年干旱，河枯绝收，悬釜待吹，时势久空，人相识等触目惊心的字眼。在那靠天吃饭的年代，临县人斗不过老天爷。大旱之年，草根树皮都成了救命的口粮，为了活命，甚至出现人相识、义字相识的惨痛场面。更多的人则是踉踉跄跄地走上背井离乡的逃荒之路。因为这里离山西较近，许多逃难的人便纷纷涌向三晋大地。至今，在山西一些地方还有临县村、临县沟、临县集、小临县之类的地名，铭记着临县人当年逃荒的苦难和无奈。太行山上水贵油，谁知人间几多愁，三尺白绫无情剑，曲斩芳龄少妇头。这首诗讲述了这样一则悲惨的故事。民国初年的大年三十，桑耳庄的桑林茂老汉一大早就起来，到离村七里多的黄崖泉，想趁早挑一担水回家过年。可是担水的人很多，快到天黑才接满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心疼公公，摸黑出村迎接，并接过扁担把水挑在了自己肩上。由于天黑颇陡，没走几步，担水的媳妇儿便被绊了一跤，公公辛辛苦苦挑来的一担水瞬间洒了个精光。没想到这一担水竟成了夺命水。当天夜里，悔恨交加的儿媳竟悬梁自尽。大年初一将儿媳草草掩埋后，悲痛欲绝的桑林茂老汉便领着全家走上了逃荒之路。区区一担水竟能将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葬送。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后，迫切希望在经济上翻身。可是，缺水的问题却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得临县人喘不过气来。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连生存都难以为继，哪里还有发展的乐章、幸福的生活呢？因为绝大部分耕地要靠天生产，大旱绝收，小旱薄收，广大群众仍没有摆脱糠菜半年粮和缺衣少穿的贫困境况。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天下事或饥或逼而成者，居其半。这句话无疑是说给红旗取的。厄运固然能够摧残和毁灭掉弱者的肉体和灵魂，但也可能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激发出强者的巨大潜能，成为他们创造人生辉煌的催化剂。老天爷不给临县人活路，祖祖辈辈为干旱缺水熬煎的临县人再也不愿苦熬下去了。缺水造成的苦难激发着临县人民向命运挑战的斗志，他们要把潜伏于内心深处渴望改变逆境的梦想化成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争取美好生活的伟大行动。挖山泉、打水井、修水库、建水渠，这些兴修水利的活动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序曲。无可奈何的是，天公对临县过于苛刻。1958年，一场大旱，泉干枯竭，渠无水，全县又陷入了干渴的危机之中。天上无水蓄，地下无水汲，临县人只好把眼光投向了境外的水源地。经过反复的查勘论证，临县县委做出了引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漳河水入临县及引漳入临的决策。引漳入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旗渠开始建设的时候。时间的表针指向的是1960年2月，到1969年6月，红旗渠工程全面完工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10年的光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不过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临县而言，却是血与汗交织的悲壮10年，也是改变命运、创造辉煌的10年。更是谱写惊天地、泣鬼神之红旗渠故事的10年。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张扬理想主义的年代，统一的理想使人变得无比的单纯，农民兄弟尤其如此。一声令下，万众响应，盼水心切的临县人热血沸腾，欲与天公试比高。上级分配给衡水公社东下环大队上民工250人，一下子就报了600多人。年过六旬的赵连生老人说：“我就是把这身子化了，也要变成一截渠道。”这种热烈悲壮的场面，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太行山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报名参军的场景。车淋淋，马啸啸，近40000修渠大军从15个公社的山庄村落中奔涌出来，他们自带干粮行李，赶着牛车马车，推着小推车，拉着粮食、炊具和锹、掘和铁锤、钢钎等劳动工具，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修渠第一线，拉开了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序幕。建设大军一到前线，便打响了引漳入临最重要、最艰难、最壮烈的战役。 开凿70.6公里长的引水总干渠。总干渠工程全部处在太行崇山峻岭的半山腰上。太行山的石头几乎都是石英岩，坚硬异常，但石头再硬也没有临县人的骨头硬。他们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凭着钢筋铁骨的一双手，不分冬寒夏暑，披星戴月，奋战在太行山上。这里不是战场，胜似战场。开山的炮声惊天动地，乱石腾空，硝烟滚滚。这里虽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肉搏，但却有人与自然之间的较量，也有血肉横飞的悲壮场面。尽管在建设过程中，正值我国遭受3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时期，条件差得超出想象，但临县人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迎难而上，义无反顾。国家拿不出更多的人财物支持临县，临县人民体谅国家的难处，他们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水泥自己制，没有炸药自己造，不会技术干中学，住工棚，住窑洞，住石崖，住石洞。最困难的时期，每人每天只有6两粮。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上山挖野菜，下河捞水草。大家还苦中作乐，风趣地说什么蓝天白云做续被，大土绿草做绒毡，高山为我站岗哨，漳河流水催我眠。他们不但苦干硬拼，也巧干智取，破解了一个又一个建设难题。比如在总干渠最艰巨的古堆4段施工中，开始时民工们腰系绳索，吊在悬崖半空中打铅放炮，崩出工作面。后来他们革新技术，采取土办法，架起空运线，加快了进度，提高了功效，还大大减少了安全事故。为解决总干渠与浊河交叉的矛盾，他们建造了一个空心坝，坝中过渠水，坝上流洪水，渠水不放河水。修建桃园渡槽时，他们发明了简易拱架法，建成了一个槽下走洪水、槽中过渠水、槽上能行车的十分科学的渡槽。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几句悲壮的话出自鲁迅先生的笔下。临县人既是埋头苦干的人，更是敢干硬干的人。他们的血性，他们的勇敢，他们的不屈不挠，巍巍太行山作证，滔滔漳河水作证。修建红旗渠的过程，是临县人民改变命运的过程，也是锻造英雄的过程。为了修建红旗渠，共有189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56人重伤致残。他们用血肉之躯乃至生命的代价，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壮歌。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红旗渠的英雄群体里，排险英雄任阳城是其中的一员。任阳城是临县任村镇古城村人，他是在贫困中来到这个世界的。他出生后因家里断炊，母亲没有奶水喂他，不久他母亲又因贫病离他而去，他靠着吃羊奶长大， 故取名阳城。红旗渠开工时，任阳城已在南古洞水库建设工地摸爬滚打了两三年。由于苦干实干，他连年被评选为劳模。红旗渠动工后，他被借调到红旗渠工地当炮手。为了争时间抢进度，红旗渠工地开工的炮声不断，山石被炸得酥松，大小石块经常从天而降，给修渠人带来很大的威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施工安全，建设指挥部决定成立凌空除险排险队。任阳城第一个报了名，并被推举为排险队队长。凌空除险就是用绳索捆住腰，手持长杆抓钩，身上背着铁锤、钢钎等工具，飞崖下堑，凌空作业，排除险时。它起源于当地山民为了谋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采集中草药的一种方法。除险者的生命就系在那根粗绳上，既艰苦又危险，就如同战场上扫雷清障的工兵一样。任阳城和他的除险队员们置生死于度外，每天在悬崖边飞来荡去，排除险时，为建渠大军开路。一次，任阳城正在下崖除险，上边掉下一块石头，迎面砸在他的嘴上，顿时血流满面，三颗门牙被打在了嘴里。但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直到完成任务。领导和工友们都劝他休息治疗，他却说没什么。第二天，他戴上口罩，背着大绳，带着工具，又攀上了山崖。人们见他为了修渠不顾生死，便编了两句顺口溜送给他。除险队长任阳城阎王殿里报了名。把生命交给阎王爷的任阳城，有几次真差点到阎王爷那里报道。一次，任阳城所系的下堑绳忽然脱落，把他从几十米高的峭壁上掉了下去。所有看到险情的人都惊呆了。大家以为任阳城这次必死无疑，甚至连个囫囵尸首都落不下。出人意料的是，任阳城又一次从悬崖下一片荆棘中站了起来。为了修红旗渠，任阳城不但失去了四五颗门牙，还折了两次腿，受了四次重伤。他修渠十年，又护渠25年，直到退休回老家定居。但人离开了渠，心却永远留在了渠上，并且每年都要几次回到渠上巡看一番。后来他干脆把家安在了红旗渠管理处。其实红旗渠早已融化到他的生命之中，这渠上不仅留下了他的青春血汗，还有人生的辉煌，更进入了他的生命之魂，他哪能离得开呢？十年红旗渠，又何止一个任阳城呢？神炮手常银虎，舍己救人的女英雄李改云，凿洞英雄王师存，风华正茂的工程技术骨干吴祖泰等等，这些英雄的名字已经早已镌刻在了红旗渠的山崖峭壁之上了。十年奋战，愚公移山，临县人民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起了211个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12408座各种建筑物，硬是在崇山峻岭中凿出了一条3000华里的人造天河。如果把十年挖砌的1818万立方米土石筑成宽2米、高3米的墙，可以纵贯中华南北，把广州和哈尔滨连接成一道万里长城。当你站在那条悬挂在巍巍太行悬崖峭壁上的人造天河面前，触摸凝视着这条莽莽苍苍的大石渠， 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了红旗渠的伟大，也感受到了临县人的伟大。在数百名热血青年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干了一年零五个月才凿通的红旗渠引水咽喉工程青年洞洞口的山崖上，山碑两个大字深深地镌刻在那里。碑就是山，山就是碑，红旗渠就是一座山，一座临县人民兴修水利造福人民的巍峨高山。红旗渠也是碑，它是水利的丰碑，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丰碑。 你在倾听，我在倾听，一个声音在历史传行。你在追寻，我在追寻，夙愿让民族振奋。啊，这就是你的梦，这就是我的梦，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梦。 建立天河，送去你的挚爱。 我们的相恋像牡丹花美丽盛开， 为崛起的中原，我们在争光添彩。 让雅欧的桥梁接通一路一带， 让航空的大港发挥梦的未来。 我们信念和红旗渠共融血脉， 为青春的中原，我们做栋梁之才。 望中原看卓才，望山青海胸怀， 在小康的大道正奔向新时代。 上下 在先锦绣风采， 共饮天下的粮草，让百姓富起来。 望中原看卓才，

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 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86